哥林多前书15:58，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动摇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感谢主，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梁牧师。 好，各位弟兄姊妹，你们好。当耶稣来到去传道的时候，很多人见到耶稣满有能力去医治疾病，这样他们是很开心的来跟随主，所谓的蜜月期。特别就当耶稣他来到去五饼二鱼，来到去给很多人得到这个的好处之后，很多人要拥戴耶稣作王。但是呢，耶稣知道他来到这个世界绝对不是为了要做地上的君王，所以耶稣就拒绝了。但是跟着耶稣就宣讲的信息是令到他们难以接受的。那个信息是什么呢？就是若要跟随我，就要来到以我来去为首的，一定是要爱天父爱神是多过爱自己的妻子儿女弟兄姊妹，还要舍弃一切来跟随主。哇，对他们来说却是觉得是很难来去承担。耶稣也都对门徒讲一些更深的道理，有些门徒因为这个缘故就逐渐的离开去退去了。这时候他们就不再跟随主，他们感觉到失望，但是耶稣仍然的坚持。好了，到耶稣他要面对十字架的苦楚的时候，耶稣他一样有挣扎的，在客西马尼园里面离开去祷告，他三次的来带去求主可以的话将这个苦杯了挪开，但是不是凭自己的意思，而是凭着神的意思。但很可惜，因为他很想门徒了支持他，但是很不幸地门徒因为太疲倦和太累了，于是睡了觉。耶稣两次的拍醒他们，但他们都继续的去沉睡。所以耶稣说了一句说话，就是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但肉体却是软弱。这个是神对我们的体谅。今天有时候我们都很想来带去做得好，事实上他真的有这个能力可以下来的嘛，但是他要去忍受这个的苦楚，所以呢他就会继续的来带去接受这个的挑战。终于耶稣被钉十字架，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就是受苦节了。咁有人嚟，但系佢将佢个尸体嚟又拧咗落嚟，一个有钱人，咁咧就安放喺自己嘅坟墓里边。但系好奇怪，你有冇留意到？耶稣多次嘅同门徒讲，佢会死咗之后三日复活，但系门徒反而系冇呢一个嘅意识。相反地，嗰啲针对耶稣唔信耶稣嗰啲嘅法利赛人同埋文士咧，却系竟然。他认为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他就来带去，他怕耶稣真的会复活，于是就派兵丁来带去守住这个的坟墓。这个坟墓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石头来带去塞住的，就不像我们中国人或者美国那些坟墓那样。但是第三日耶稣真的复活了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希望你可以饶恕，因为这里在郊外那个的 WiFi 是非常弱的。现在我特意出来，就是在郊外的时候用我自己的 data， 希望可以能够继续跟大家来去分享。好了，我们看到耶稣复活之后，很多人都认不到耶稣的样子。那耶稣究竟的样子是怎样的呢？样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耶稣的样子是怎样，但我们透过以赛亚书可以看到，就是说他无佳形美容，也无美貌给我们羡慕的。那耶稣复活的时候，可能的形象已经不同了，但又很奇怪，他钉痕的手是可以被人摸到的，但是他又已经超越了他未钉十字架之前那个的情况了。门徒很害怕闩埋到门的时候，但突然之间耶稣可以在你面前来带他出现，但又可以突然之间不见了的。咁呢个咧，就俾我哋去谂下，将来我哋复活嘅时候喺天国里边咧，我哋嘅样系点样咧？系你最靓嗰阵时嗰个样啊，定还是你离开世界嘅时候嗰个真系死样咧？啊，其实呢个唔系我哋最重要，但我哋好肯定知道，哥林多前书第15章讲到， 他说到今日我们将来复活的生命呢，是一定比现在这个生命是更加美丽更加美好的。就好像一粒种子埋藏在地土里面，好像尼大去死了，但是却是能够结出美丽的花朵出来。所以将来耶稣基督他的复活带给我们这个盼望，就是我们不再惧怕，我们不再尼大去担心，即是被罪恶来到缠绕住，我们不再会有忧虑，不再会有眼泪。所以这个是一个极大的祝福来的。这个也是带给我们知道，原来我们是今生里面只是暂时，死亡原来只不过是通往了一个的永恒的道路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好了，那我们看回原来当耶稣复活的时候，都会将一个使命交给他们的。抹大拉玛利亚尼大见到耶稣，后来很兴奋，终于耶稣说我就是你的主了，他立刻捉住耶稣。有一段的经文我们觉得很惊讶，我们很难 去不明白的，就是耶稣说你不要拉住我，因为呢、就是、我还未来到升上天父那里。那我们以为咦，是不是好像那些神怪故事那样，哇耶稣复活但是未变成形的，所以怎么拉住我就足够。你是有些事要去做的，即是很简单举个例、我们看回撒母耳记。撒母耳知道呢扫罗已经被神尼大去放弃的时候，他很难过。但是后来神跟撒母耳说，你还要难过到几时呢？你应该现在要起身去耶西的家，在他的儿子当中立一个人作王，你要接续扫罗。意思就是你不要只是沉溺在这种不开心的境况里面，你有些事要去行动的，要采取行动的。好了，那我们就会来看到，原来神就叫玛利亚，抹大拉玛利亚，你回去跟我的门徒来说，我已经复活了。他接受差遣，即刻的回去，就跟门徒来说，跟着他们再回去去找耶稣。好了，那当我们来到去知道耶稣复活的时候，我们往往是会接受一个新的使命的。耶稣复活之后，你记得他呢就去在提比利亚海边，尼大去见彼得。咁呢，原来当时彼得约翰地因为耶稣死咗嘅时候，佢哋呢已经就好失望，佢哋重操故业，佢哋就去打鱼啦。但係佢哋喺打鱼嘅晚上整夜劳力，係完全冇嚟到攞到鱼嘅。但耶稣喺岸边嘅时候呢，尼大去呼召佢哋，佢哋预备就嚟埋岸啦。耶稣叫你撒网打鱼。咁咧，佢哋点知一捞捞到呢啲鱼上嚟，哇！佢哋即刻认到呢、这个就系复活嘅主啦。但系佢哋唔敢问啦，因为知道已经系主耶稣。因为当日耶稣呼召彼得嘅时候咧，都系撒网打鱼，捞到好多鱼噶嘛。虽然佢之前整夜劳力，今次历史系重复嘅，再一次嘅出现，所以佢哋即刻记得起耶稣。耶稣好爱佢哋，为佢哋预备咗早餐。烤鱼啦，同埋有饼啦，所以你见到神对我哋系无微不至嘅。好啦，咁后屘耶稣私底下里边，尼大去见到彼得，佢冇嚟到责备彼得，呢个都睇到神嗰个爱同埋体谅。耶稣一早已经尼大去宣告彼得会三次嘅唔认佢，系咪？但系耶稣复活之后见到彼得又话：嗱，我一早话咗你噶啦，你三次唔认我噶啦，你咪衰咗咧，仲有冇声出咧？耶稣冇咁样尼大去讲。耶稣其实爱就是体谅，我们有时只是看到门徒里面，他们很害怕，他们不敢出来，所以他们没有机会来，但是去否认耶稣。但是彼得因为爱耶稣，他很想看到耶稣是怎样，他被受审的情况是怎样，但是在旁边是孤单的，没有人来支持他。所以当一个完全没有地位的婢女来，但是去问彼得的时候，那他就否认了自己这个的身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你要回教会啊？为什么我们需要弟兄姊妹相交啊？原来当我们有人来带去跟我们在一起，有人来带去鼓励我们，在这边扶持着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都不是那么容易失落。你想想，如果当时有一班的同伴陪着彼得的时候，彼得被人问的时候，他好不好意思否认自己的身份呢？所以我们绝对要回教会，绝对不是孤单上路的。好了，耶稣没有责备彼得，只问彼得三次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大家都很熟悉这件事。彼得不再敢豪情壮语地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，我为你死都肯。彼得不敢说，他只是说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当耶稣问第三次的时候，他很忧愁，他很害怕。但跟着耶稣怎么说？你喂养我的小羊。你留意到 当日神呼召彼得的时候，是跟彼得说，你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，你是一个得人的渔夫。好牧人是耶稣自己。约翰福音第十章话到，他说到好牧人是为羊来舍命，好牧人是知道自己的羊来的。一个的好牧人和大牧人就是耶稣自己。但是耶稣复活之后呢，他有这个的权柄了，于是他就将这个的牧羊人的责任交付了给彼得，叫彼得来带去继续成全这个的福音的使命，去做福音的工作。所以今日原来我们都知道，当主复活之后，他就会差遣不同的人去面对那个的侍奉了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大家都很清楚知道，就是大使命嘛。今日主耶稣说，做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交给我了，所以现在我就交付给你们，你就要来将这个的福音来传开，使万人作我的门徒，还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教训你们的，你们都要遵守，以致到呢，你们呢就会经历到我和你的同在。所以当我们在复活节的时候，我们不单单的来带去感恩，因为耶稣从死里面复活，战胜了魔鬼，不再被死亡来带去拘禁，带给我们复活的盼望。我们就有这份的信心，现在在这个地上面只是短暂的生活，我们不要为了眼前的得失，于是呢就放弃了我们应有的原则。因为其实现在我们所拥有的只是短暂的，但是一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进到去永恒的里面，我们就有这份的盼望，所以我们又有所坚持，我们所做的绝对不是徒然的。正如刚才我所读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话到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，所以我们来带去努力的，来到为主来作工的时候，摆上呢，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不是徒然，我们会得到奖赏的。记住主耶稣他复活之后，后来他升天，但是他会再回来这个的世界，但当他再回来的时候，他不是来带去作为一个的即是救世主的身份来到，他是以君王的身份来到，是要审判这个的世界，向不义的人发出这个的审判，为受屈的人来带去伸冤。我们属于他的人是同掌王权，与这一位再来的君王来分享那种的荣耀。但是最重要就是我们不要忘记彼得的书信说到，审判是先从神的家开始的。咁嘅时候，我哋唔系面对嗰个得唔得救嘅审判，系面对我哋究竟有冇好地努力嘅为主嚟去摆上，我哋有冇好地嘅嚟带去服侍我哋嘅主，我哋有冇嚟到还福音嘅债，向人哋嚟去传福音。再讲就传福音嘅时候，你唔一定要带到嗰个人信耶稣，系你有冇去做呢一样嘢。如果你已经有做嘅时候，纵使嗰个人喺个黑里边佢冇信到主，但是神知道他是会计算的。所以我们最重要要努力，就好像今天，因为我都想着啊没问题啦，因为平时家里的上网都是很掂的，但是想不到我来到这个的郊外，你看到这个地方呢，我现在要站出来呢，反而可能会收得好一点，这样的时候，但是网络很差，这样的时候我都有点后悔，为什么我不早一点的录影给大家呢？但是现在我都很认真，虽然很冻企在外面的时候，但是我都会来到跟大家分享神的说话。可能没有了 PowerPoint 的效果那么理想，但是至少神是会看到我是很认真的跟大家来带去讲的。所以求神来带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努力。你正如看回当日先知约拿，他去到尼尼微城传道，那天是行三日的路程，他只是行了半日去宣讲，即刻说全城的人悔改。其实不是他做的，神一早已经做了工作，因为他曾经面对地震和日食，所以他相信这个是神的审判，所以呢这个信息即刻成为他们的回应啦。这样的时候，所以他就成功，但是神责备他，因为他没有认真去做。但是先知耶利米呢，却是呢来带去怎样呢？很努力的来带去讲，但是好像没有人来去听，但是却是能够去成为什么呢？神所重视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 今日耶稣基督复活带俾我哋嘅盼望，原来死亡只不过系一个中途站，而有一日我哋会过渡到去永恒嘅里边。耶稣基督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嘅果子，所以耶稣基督复活带俾我哋唔单单有永恒嘅盼望，我哋知道我哋喺今生嘅里边，我哋唔系净系将个焦点摆喺今生，我哋要好地珍惜我哋在世上嘅生活，我哋好地嘅努力嘅为主作工，我哋要去传福音。咁嘅时候，当有一日我哋面对我哋嘅主嘅时候，我哋已经无愧于救赎我哋嘅主，我哋能够有果子献咗俾我哋嘅神，我哋就会得着呢一个嘅祝福。重要嘅就系今日我哋系要互相之间嘅支持。你谂下彼得，佢嗰时三次唔认主，但系当佢经历到主嗰个复活嘅大能之后，佢由一个懦弱嘅门徒变成一个刚毅嘅信徒。佢嚟带去传福音，但系俾人哋拉咗坐监，政府警告佢：你唔可以再嚟带去讲呢一个嘅信息。佢点样讲啊？佢铿锵有声嘅话道：今日听从神定听从人，你自己着量啦。佢坐监唔觉得系羞耻，甚至后尾大家知道，原来喺马太喺约翰福音第21章里边已经讲到，耶稣话你要跟从我，咁甚至你要为我嚟付上呢个生命嘅代价。咁喺教会历史里面，我哋知道彼得后尾要被钉十字架，佢话我唔可以钉十字架，呢个系荣耀噶，即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，边配呢？于是系倒钉十字架，佢要将生命嚟带去摆上，但系佢系名垂不朽，同埋得着神嘅祝福。所以记住，我哋今日喺呢个世上边活着嘅时候，我哋系会有困难，会有挑战，但系我哋嘅主活着，佢能够带俾我哋有盼望。佢带俾我哋有呢一份嘅信念，我哋知道我哋嘅神系一定嘅会为我哋嚟带去伸张公义，为受屈嘅人嚟带去辩屈，佢会审判不义嘅人。所以我哋要好地嘅嚟带去活着，我哋可以坦然无惧嘅嚟带去见主。求神你要帮助我哋，其实每个礼拜日都系复活节嚟噶，因为耶稣基督复活，所以成就咗救恩。粉碎了魔鬼的权势，所以每个礼拜日其实都是复活节的主日。不过当然我们就都需要来到特别有一日来带去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，所以今个礼拜日是复活节的主日，我们就特别为着这件事来有感恩。我们感谢神，因为义代替不义，神去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拯救了我们，我们就愿意经历到主的爱，我们生命上面有那个改变，然后作出这个爱的回报啦。求神你要帮助我们，也都很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你经历到主复活的大能。主复活的大能是什么？就是将生命改变咯。很简单，我是一个较为顽劣的人，我未信主的时候只是呢爸爸教导我有钱就一定要找，不要做些没着数的事。但是我一个很粗鲁的人可以改变，都叫做有少少嘅温柔。我好多时都会做啲嘅工作，但系唔再去计较任何嘅金钱。原来呢个就系生命嘅改变。求神嚟带去帮助我哋，叫我哋识得点样嚟带好地嘅去面对。好啦，今日咧无可奈何地只系讲到呢一度。头先话俾我听咧，电力已经不足啦。咁咧，我只可以咧将时间交俾大家。我为大家嚟先祷告先好冇？亲爱的天父，请求你嚟带去祝福喺你面前嘅每一个弟兄姊妹。我们将教会里面的每一肢体仰望在神你的手中，我多谢你，因为你为我们了死，以致我们能够得着这个的救赎，我们生命可以有突破，但是因为神你的爱，帮助我们能够珍惜我们今天在地上所活的每一天，叫我们能够见证主你，也帮助我们能够有信心来带去承担这个福音的使命，叫我们能够为主你来传扬福音，叫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见到主你，求主你祝福我们，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差遣，让我们能够靠住主你的力量去战胜我们的软弱，愿意神去自己的恩典，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圣灵的提醒和安慰教导，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远，阿门。